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新冠肺炎大流行可以被视为是大自然对不断增加的全球人口和人类行为的报复。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除非我们改变这些行为，否则我们可以预计到将来会出现更多的流行传染病。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必须保护大自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的新法例将于2022年1月22日生效，受规管租赁的租期为两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署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 10%，业主不可以揽收费用，同埋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830，星辰大海。 大家好，我系林峰，喺电视剧《星辰大海》入边饰演商界才俊方恒之。喺剧中，我会面对职场上嘅尔虞我诈，同女主角发展出高低跌宕嘅爱情。请留意 国剧830《星辰大海》，1月10日起，星期一至五晚8:30，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今晚我哋请嚟嘅嘉宾就系许晶，咁啊加埋马鼎成老师同埋马恩之嘅。咁今晚我哋讲核大国五强联合声明，即系话唔随便用核武器啦。 其实系即系凡事向好方面睇啦。 系， 因为佢呢个声明就讲咗好多好话嘅。 系啊， 首先系我哋五大国唔要打核战， 系啊，亦都唔能够打， 因为 一打就大家 打唔赢，系打唔赢，佢明 冇得打， 明呢条道理。 It must never be fought。 再一个咧， 最紧要。 再一个就系核裁军，又几啱听嘅，系啊，有核裁军。 嗯， 仲有一个核不扩散， 好耐噶咯， 又系啱听， 系 啊，咁啊。这个宣言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今次第一次五强走在一起， 嗯， 那起码字面上五强互相不瞄准， 是 不打先啦，是这番宣言针对谁呢？有数得计的，南亚那两个印巴都有核武器， 是 但一陣我哋會詳細講，佢唔會使用嘅，都有呢、這個有呢個自知之明。 北朝鮮 咁啊，唔係未輪到佢 以色列 先， 以色列又唔會。 以色列雖然若有若無，佢唔否認，亦都唔肯定，但係大家知佢有，仲有咧，知佢一定夠膽用，係啊，邊個喐我啊，我就殺邊個，即係。是啲咁嘅脾氣啦，咁啊剩翻一個北韓，咁啊會唔會呢個時候用呢個宣言嚟威脅北韓咧？北韓會唔會喺呢個時間有移動咧？咁又聽講話而家咩南北韓統一 嗰啲談判進行緊，啊，唔講統一都起碼非戰啦，啊，咁，今晚呢個係一個大嘅問題，幾十年嚟第一次五個大佬坐埋一齊，啊，講呢啲咁嘅過年嘅説話，恭喜發財，咁所以聽下許博士點睇？ 哇，唔敢講，咁就第一就正如馬老師咁講啦，有某一啲嘅評論咧，仲話係。即係所謂聯合國安理會嘅五常啊，咁，咧就係，是，對於2022年啦嚇，咁嘅即係全球嘅民眾嘅一個大禮咁樣樣嚇。咁當然啦，呢個係一紙宣言啦，係，嘛？ 係。 咁就呢個世界上呢啲一紙宣言係即係值幾斤幾兩咧？咁唔同人有唔同睇法嘅。咁但係無論點講都好，即係外交無小事啊嘛。姿態其實喺外交上都係非常重要嘅一環嚟嘅。咁所以咧就正如啊聯合國個秘書長啦，古特雷斯咧，咁佢即時咧嗰個反應就好似馬老師個評價，其實都係相當之正面嘅。咁呢個話題當然係即係可以好闊咁樣去睇啦。第一就無論我哋點樣睇疫症下嘅英國同法國啦，即係起碼佢勉強都叫一個地區嘅中等強國。咁中美俄就尤其美國你就唔需要懷疑啦，即係始終係一個超級大國。即係始終係一個超級大國，咁所以佢哋五個可以坐埋一齊咁樣嘅聲明咧，一定係同環球嗰個局勢都係相關嘅。咁啊，近在此咫尺嘅當然就係，即係中美嘅互動，尤其環繞台海啦。即係我哋都猶記得2021年嘅年底咧，最後嗰一兩個月咧，其實台海都幾多動作嘅，甚至無即係中俄係嘛，即係用嗰，那個中型或者戰略嘅轟炸機環繞，就唔係台島，係日本列島飛嚟飛去咧，都比較少見嘅。更加唔需要講嘅就係，依家咧都仲未完全落幕嘅，就係美俄就住烏克蘭嘅事件，即係歐洲碰面嘅呢個問題啦。 又整個哈薩克出嚟啦。 啊，嗰啲 濕碎嘢啦， 碎料。 咁所以頭先即係涉事講嗰五個國家係嘛，即係美俄中英法咁樣，咁其實同頭先嗰系列嘅即係個軍事安全熱點其實都相關嘅。 其實即係聽阿許經理咁講，即係美國、俄國同埋中國呢三個最緊要啦，因為而家即係。起曬槓嘅就係呢三個國家啫，英國、法國就隨其尾啦。 嗯， 但係佢喺核武上面冇動作啊。 係啊， 核武上面冇 動作， 只係近幾個月普京講咗一句比較惡嘅説話，就即係你哋因為烏克蘭嘅事隔得我咁緊要，係啊，咁啊提醒一下各位嚇， 我都有。 你唔好唔記得我係核大國喎， 我有啲核子牙嘅喎， 所以 細咗一啖可以， 即係佢涉及到核裁軍嘅問題， 係， 即係佢呢個宣言有幾個重點啊， 係 一個重點就係核裁軍啦，核裁軍其實都係美俄或者以前美蘇，一路以嚟都係搞緊，同埋都係有誠意嘅，真係慢慢減落嚟嘅，從嗰個高峰期。美蘇兩家都各有幾萬枚核武器，到而家封存咗嗰啲唔計，現役嘅核武器，佢講清楚係每人係1535枚啊嘛。但係呢啲唔係核彈頭，係核武器。 係 一個洲際導彈帶一粒核彈頭，50萬噸到500萬噸級嘅，又計一件，計一件。但如果佢唔係帶咁大嘅，佢可以帶呢個三個分導彈頭，咁又係一件。 係。 咁甚至佢可以帶十件。 係。 十件分導彈頭打十個唔同嘅戰略目標，都係算一件。都係算一件。咁仲有得人驚嘅 係 呢個戰略核潛艇都算一件。 哦。 咁你核戰略核潛艇少則咧12個核導彈。 係。 多則24個核導彈，又各可帶 N 個分彈頭，咁都係算一件，所以即係資料係咁講，美俄而家現役嘅核彈頭，各係3-4千枚到，即係大家都係估嘅啫。呢啲就係佢兩家知， 但加埋即係七 六七千噶咯， 佢冇得加埋嘅，你谂都谂唔到美国要夹手打边个都冇可能嘅事情， 系咪即系咁讲？ 佢互掟就有可能，即系讲紧核裁军呢件事咧。马恩志头先讲得啱，就系、是、中美俄嘅事， 系啊， 其实就美俄想夹中国加入呢个核裁军， 系啊， 啊，我哋一路都讲啦，中国几大唔制啊，大佬，你几多你几粒，我几粒啊？ 唔系佢啊，有排都未到limit啦，未到界 限。即系你减肥， 系 好似佢已经减到我咁，马恩志你都未够我重，系咪咁意思啊？即系不可比嘅， 系 咁，但系而家美国喺五强喺度夹粉嚟到。闹人哋咧，嗰啲冇问题。但系五强喺呢个宣言声明之下咧，勾心斗角系必然嘅。 系 佢美俄中勾心斗角在边度咧？就系美俄差唔多，即系嗰个核武器嚟计。但系中就差好多。 系啊， 佢哋就想夹 中国唔好再加 进入呢个框框。 系啊，唔系。我又睇到佢話五國大樓舊年十一月就發表一份報告啊嘛，佢係估計到2027年咧，中國就擁有700枚嘅核彈頭啦。如果去到2030年咧，就至少擁有1000枚啦。即係呢個就係頭先你講啊，嗰個門唔係一粒兩粒，而係即係一個武器定兩個武器嘅問題。 呢種估計咧，你又可以講佢客氣咗。 哦， 又可以估計佢炒作咗。 係。 因為死無對證，冇對證啊，冇對證， 死無對證， 就係冇人知嘅。 係， 但係個趨勢 係 應該係接近事實。 哦， 就係中國近十年或者二十年， 嗯， 即係睇佢武器裝備、軍費、GDP 等等，直線上升，嘅呢個同時，核武器亦都喺度水漲船高。 嗯， 咁佢最有。事實根據嘅咧，就以前中國三合一只有1.5， 係 而家三合一咧2.5，接近三。 嗯， 咩意思咧？就係六基嘅彈道導彈，都唔使講啦。 係 啊，一陣又話佢增多咗20個發射井，我都唔係幾信。即係你睇張圖，即係好似烙餅上面啲芝麻咁，有乜可能啊？20個全放嗰度，傻咗啊！即系六基佢已经冇问题啦，发射井冇问题，隧道冇问题， 海 铁路机动， 公 路机动冇问题， 即系陆上冇问题。 而家即系六基嘅已经冇问题噶啦，佢一早冇问题噶啦， 系就空 海基，首先海基空基未有耐，空基就 系 嗰0.5， 系啊， 即系海基从呢个092到094，而家话096， 系。 轮嗰六，我一早睇咗个嗰个模型，我都觉得话真定假啊！24个发射井、啊， 好、 哦，即系俄罗斯都冇话24个、啊，即系16个啫。人哋可以有，但系人哋唔系咁玩法。 哦，点解咧？即系唔好整咁多啊！ 唔系另外计嗰啲，总之人哋唔系咁玩法。 系， 即系我睇个模型，哇，真系24、啊，后屘上网查，话096真系24个发射井、啊。咁。有了096，如果真的三艘以上服役，它那個海基基本問題解決了。現在就是空基，即是飛機投射。 是啊， 飛機投射，由於它的飛機的那個轟 6K 認真弱的頭，那些真是50年前的。你一看它的樣子，豎豎頭頭，真是望之不是人君、啊。總之它就差一點，但是這幾年呢它就發展。咁美國就捉住呢一條話，喂，我哋裁緊， 係 你就 加緊 增緊， 係 咁你唔好增咁快咧， 唔係唔俾你增，不過唔好咁快 啊。總之係個話題啦， 係。 所以我講咗咁多，都係話呢五個人嘅宣言當中咧、有暗湧、有大面上下邊嘅拳打腳踢，係啊，嗰啲外交佢先話真係必然噶啦， 咁就馬老師提到即係中國嗰個核嘅實力啦，咁啊正如頭先即係佢都點咗個關鍵出嚟，呢啲嘢死無對證嘅。你話五國大樓誇大又得啊，你話俾粒高帽我戴又得，同埋你話你貶低我又得，因為 其實嗱，當然就唔會由七十去到七千咁誇張啦。但究竟係五百定係千二咧？其實真係睇你嗰、那個啊打字員你點樣篤落去嘅啫。咁譬如好簡單，即係頭先馬老師有提到，即係有時喺網上邊，我哋呢啲叫做軍迷啦，或者往自己臉上貼金嘅就係唔係咩專家資深嘅軍迷啦，係嘛？就係、是、覺得有啲相有啲解讀就係你得啖笑嘅啫。即係之前最大嗰個笑話咧，就係喺呢個郭碧至到甘肅，即係我哋知道中國西北幾省啊，嚇，唔係就係嗰幾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咧，都係啲郭碧灘啊、沙漠咁樣，就居民就話發現咗啲發射井啊等等咁。係 啊， 咁啊小弟就唔係讀地理啦，但對於呢個地理地貌學都有啲基本嘅認識啊，邊個咁開心喺啲流沙嗰度起發射井咧？係嘛？即係呢一樣嘢就同埋嗰個密集程度咧，都令到有人譁然啊！學馬老師話齋，做咩？我擺喺度俾你用內地嘅術語啊嚇，即係俾你一鍋端咩？唔通係咪成煲俾你捧去咩？就唔太可能。 你自己發射都可能影響隔離嘅喎，你咁 咁啊唔會 啊唔會啊， 咁又唔會，咁又唔會。 核潛艇有幾大？佢二十四个窿。嗰個戈壁灘起碼都幾百平方公里， 因為你最重型嘅， 佢噴咗出去先至爆， 冇問題嘅。 譬如你最重型嘅，你俄羅斯嘅核潛艇係嘛，即係颱風卡或者最新嘅北風之神，或者美國通常就用佢哋嘅州嚇去命名啦嚇，咁咧就佢個級別咁樣。咁其實重極都係即係水下排水量都係兩三萬噸啫。如果你作為一個建築物，其實就非常之微型，咁上面就最少就係即係十六至二十四枚咁就。又唔会咁渣嘅，即系包括我哋国内嗰啲起啦，发射井又唔会咁渣。咁所以你就算相对密集地，你起呢啲发射井都最多都拣西南，就相对少西北啦。因为西南咧，除咗个地理嗰个崇山峻岭咧，即系呢个烟雾缭绕咧，都系一个即系重要嘅一个考虑嚟嘅。咁但係即係長話短說嘅就係、是、學馬老師話齋咧，你中國其實你好容易計嘅啫。第一咧，核武就梗係要錢啦，係嘛？即係其實我哋成日講離心機啊，各方面其實你做一個核武咧，那個原理咧，坦白講冇乜機密嘅， 係、哎、啊， 我哋都知嘅，即係物理學上啊，點樣提即係呢個提煉呢個油啊、鈣啊、元素啊各個方面咁。第一就係錢嘅啫。咁你中國個 GDP， 尤其你計嗰、那個嗱 GDP。或者我哋嗰個政府個財税收入各方面同美國仍然係有距離嘅。 但唔好唔印度、巴基斯坦呢啲國家，甚至北朝鮮都得 啦。但係咁個數量，咁個數量級啊，仍然爭好遠嘅。咁但係我哋要留意一樣嘢，就我哋講到購買力咧，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會話用 PPP 去計中國個購買力啊咁。咁即係小弟就學經濟啦，即係經濟上嗰度比較複雜就唔長談啦。但係如果你講話軍備嘅購買力咧，中國嘅軍費咧，我當係完全透明先算啦嚇。就的確係相對好細嘅。其實你譬如你比較軍艦啊，你比較坦克啊、戰機啊，咁你都可以推敲到。就算佢核武冇嚇其他常規武器咁好使咧，相比起即係美軍使美金去維護或者發展佢啲核武咧，人民幣就相對好使。 平啲。 其次有個好關鍵、好關鍵嘅咧，就係油油礦。咁就中國即係除咗稀土之外咧，我哋都知道我哋國家長期無論係礦啦，定係呢個燃料啦，都係即係相對係一個叫貧油缺油嘅國家。但嗰個油就係石油嗰個油，就唔係油礦嗰個油。咁但係比較即係你話幸運又好點樣都好咧，就係中國同埋同中國關係相對緊密。嘅國家係嘛？咁原先就係北韓啦，後來即係譬如依家有動盪嘅哈薩克，即係蘇聯解體之後，中國同哈薩克嘅來往係相對頻繁嘅。咁所以其實中國 錢入去添啦， 喺呢啲戰略嘅物資，譬如油礦上咧，佢又即係絕對係足以自給自足嘅。咁所以喺呢個方面咧，就係、是、哪怕中國嘅核武總體嚟講都有啲短板啊，但係相比起其他嘅武器咧。又好巧合地咧，中國喺個資金上啦，喺嗰、那個即係材料上啦，其實去相對大量地生產呢個核武器咧，戰略核武咧，其實嗰個潛能咧，即係其實美國嘅判斷其實係準確嘅。當然啦，點解後來中國嘅技術就算唔算係後來居上，但係同美俄嗰、那個距離算係冇俾人哋進一步拉遠咧？咁呢個係可以詳細分析嘅一個問題。但總體態勢就好似馬老師咁講咧，只要中國願意喺核武嗰個量同質上咧，的而且確係有逐步逐步提升嘅可能。而與此同時咧。 大部分的核武國家呢其實都最多都是維持住現有的核武庫的情勢， 中國 點 都排第三的了，你不用想了。 即是講到即是核的裝填料啊，即係核嘅燃料，即係佢做即核炸藥咁計啦嚇。咁佢已經講到有咧， 235 係啦，有佢中國而家每年仲係同加拿大同澳洲進口好多油， 係 啊，即係中國油礦就冇問題噶，但係嗰個油礦嘅質品質啊， 個濃度 個品質。就唔係咁好， 咁你核子反應堆都要用噶嘛？ 唔係嗰啲另外一件事，核子反應堆用嘅係3%-5%嘅有235已經係民用嘅冇問題啦。但係你軍用嘅要95%。 哦，要再提 嗰個純度係要咁高， 係 即係從經濟嘅角度去考慮咧。係中國進口 係好過 自己，即係好過自己掘。自己練，仲有一個咧，我就聽啲內行嘅朋友講，有就235，有238， 係啊， 239 都有， 唔係239叫土， 哦， 即係金字邊一個土， 哦， 呢個土咧可以同油，即係侵埋一齊， 係 作為呢個核爆嘅燃料， 哦， 啊，好過癮嘅，呢啲就係即係。嗰、那個核武器同埋呢個核燃料嘅研究啊， 係 慢慢就多咗一味， 係土出嚟，我未聽過啊我 啊你查一查元素周期表239土 係咯，多一粒嘅啫喎，一個原子啫喎， 但係你點樣溝成分幾多？嗰啲又 係 科技嚟噶啦， 係好咁啊！講啲要聽只歌先嚇，咁啊第一隻咧就台灣歌手孟庭苇唱嘅，叫做《勾心鬥角》，啱曬今晚個題目啦。 假装涂眼影，不去看你，用沉默抵抗你。面对你，我一定有心软，沉不住气，哭着说 I'm sorry。 连锁超级市场话，每五名嘅员工就有一人正喺度检疫，预计未来三星期食品供应问题仍然会持续。总理莫里森话 ，Omicron 变种病毒为疫情带嚟显著变化，目前只能够选择支持落去，定系翻去封城状态，形容政府正喺度坚持。他又说计划放宽密切接触者的检疫规定，以便食品业和送货员尽早返回岗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802点，跌4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01点，跌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6，日元115.33，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9，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3.56美元，卖出1,794.4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内陆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华南沿岸，另外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晚间北风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持续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因为人工太低而拖欠房租，就算房东打了好多次电话俾佢，佢都冇理。佢一心谂住考上跟单员可以加人工，跟住就可以还翻晒拖欠咗嘅房租。 国剧830《星辰大海》， 1月1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广东广西 系啦，好快脆又北京冬奥啦。咁但系朝鲜咧就通知中方话咧，唉唔好意思啊，我缺席啊吓，你2022年北京冬奥咁。但系咧，佢话我哋朝方完全支持同埋声援中方打造光荣奥运盛典嘅一切活动。哇，你讲笑啊？你又唔出席，咁点支持啊？但系北韩有佢嘅讲法。喂，大佬，唔系我唔想嚟啊！國際奧委會唔俾啊！嚇、啊，大家都知道，因為北韓抵制咗東京奧運啊，所以要罰罰佢咁。但係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就講啦，佢話你國家唔嚟啫嘛，你啲運動員可以個人名義參加嚇，咁、啊、但係又唔掂、啊，因為北韓2020年10月。以防疫為由咧，就閉關鎖國啊！到而家啊，運動員都唔能夠出境咁。但係問題你北京北韓咧，佢可以特事特辦噶嘛？你特批幾個運動員出境參賽都唔得咩？嚇、啊、咁，但係退一萬步講，就算運動員唔嚟，哪怕你平壤俾呢個朝鮮駐華大使俾个头衔佢吓，系、啊、最高领袖嘅私人代表咁得啦啩，咁都出席呢个北京冬奥开幕式吓，两两相，咁啊叫做可以粉碎敌对势力炒作呢个北韩抵制北京冬奥嘅阴谋啩。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嘅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福利嘅政策，坊间比较睇到嗰啲咧，就系未能满足嗰部分，就多过咧就已满足嗰部分。即系我哋只系会做得更好嘅啫，冇最好嘅。 1月12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14/5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香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优越的专业服务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无限商机。知识产权署推出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计划升级版，提供专业培训课程和免费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详情请浏览 ip.gov.hk。 发展知识潜力，见证经济新领域。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数目字毫无疑问好重要，在生活上或者工作上面有很多抉择，有了数字做决定就容易得多。数字是自然不过的东西，甚至乎是与生俱来的，不过与生俱来当然是错觉了。就好像在亚马逊流域的一个原始部落，科学家发现当地人只能够掌握三或者是少于三的数字，对于四或者更大的数目他们就会混乱。原来他们的原始简单生活并不需要数字，所以他们没有数字的概念。可见数目字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催生的发明。能够将一些现实问题或现象量化，并且与生活里面的事物联系和比较，我们就可以对那个现象有更踏实的理解，心中有数。例如虽然人人都知道十号风球的时候很大风，但是比较少人知道风速要达到时速118公里或以上。生活化一点表达，想想好像坐一架开篷车在北大屿山公路以限速奔驰，迎面而来的风就接近十号风球的威力了。但是世界这么大，有很多东西的相关数字是没办法准确知道的。即使是这样，运用逻辑思维粗略地估算一下，亦都有助了解问题。著名物理学家费米就精通这个道理了，将看来很难的问题简化。例如知道香港和伦敦相隔大约10000公里，时差是8小时，而一日有24个小时，那地球的周长大约是10000公里乘3，即是30000公里，这样就跟精确测量得出的40000公里相去不远了。不过有些数字是不能够马虎的，例如地球升温不应该超过摄氏 1.5 度，因为人类的存亡就关乎在这里。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太傲庄第三期两座需拆卸重建，影响800多名买家。 感染侵入性月形链球菌个案大增，当局估计和接触淡水鱼有关。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马鼎盛、许晶同埋马恩赐嘅，我哋继续讲核大国五强联合声明。 头先讲紧印巴咧，咁可以补充几句。 好啊， 大家知道印巴啲世仇真系好犀利吓，嗰啲大战都系经常有，小战啊不断。 嗯。 代理人战争啊照打。 嗯。 但系印巴拥有核武咁多年。 嗯。 佢原來咧一直有一個協定嘅 喎，哦，即係佢兩個國家啫， 啊，好君子噶。呢個協定咧話點咧？嗱，講明啊，打還打，大佬 冇出槍啊， 冇喐核武器啊， 即係話大家冇出槍啊， 不可攻擊對方嘅核設施， 係 啊，仲要雙方交換呢個核設施同埋核武器核裝置嘅清單啊。呢首嘢學咗美俄嘅，學咗美蘇嘅。 系， 当年美苏开始即系古巴嗰个事件以后咧，嗯，就证明喂唔好搞啊，即系争啲， 争啲大家一镬 啊，等于自杀啦， 啊，即 系等决斗，大家攞支枪怼住一开伤亡嘅啫。 系， 咁就開始談判， 嗯， 話互相第一核公開， 嗯， 你隨時派飛機嚟到我領空， 嗯， 清查我啲核設施， 係 啊，即係我對你係開放嘅，即係等你放心， 係 啊，我唔會喐你，起碼唔會攞核武喐你， 嗯， 大家有咩傾唔掂咧？找你弟弟和我弟弟打 不要打 代理人戰爭喂說什麼換朝都代理人戰爭 是對的 好了雙方能夠這樣印巴呢所以五大國呢是不是針對他的 喂巴基斯坦好像是蘇聯幫他搞的而印度就是美國幫他搞的 中國幫巴基斯坦搞的 中國搞的、哦、不是我以為蘇聯幫他搞的 蘇聯你話幫印度搞我就信， 係 係啊，蘇聯同印度好 friend 嘅佢先係咪？ 嗯，呢、這個 即係軍備上 係啊，一直都係 用蘇聯嘢， 好好嘅顧客， 係 即係甚至印度可以話、嗯：喂，你啲貨唔係幾好喎，同我換啦咁。 係得， 中國從來冇喎，冇呢句喎。 咪 friend 到邊個地步咧？ 即 係 賣俾中國嗰啲就唔換嘅，貨不出門，蓋不退換。 你劣佢啊！ 哎呀！ 我想是即係 friend 到一個地步就即係當然辣慶了北京當時毛澤東的年代啦。即係第一就是我同你是社會主義兄弟嘛，即係起碼 講啫。 印度咁起碼講啦，咁你印度起碼佢名義上唔即係佢係有社會主義嘅傾向喺個經濟政策或者個社會結構上，但係起碼佢個政體上佢冇話過自己係社會主義國家。 冇。 咁但係咧，第二咧就是我同你係。即係中蘇係有軍事同盟條約噶嘛，當時都唔好話續約啊，第一約都未完嘅時候，喂大佬，我同佢即係你知中印即係劍拔弩張，唔係一時三刻咁。喂，我同佢開片嘅時候，你 air 都唔 air， 甚至乎你嗰個聲明咧，喂，好似有啲袒護佢咁樣添喎。咁即係 直頭克魯曉夫講，就同華東講，唔係嗰塊爛地， 冇 一平方公里，連一個人都冇， 俾咗佢算 啦。即係爛山爛水，冇任何資源，你即係同佢拗咩啊？咁即係政治上面，你應該係大家第三世界，大家不咩咩啊，都係咩萬隆會議嗰啲嘢。即係何必咧？ 當年喺印尼攬頭攬頸啊，左手係印尼，右手係印度咁樣啊，周恩來咁。所以即係補充翻就當時同。即係蘇印啦、啊、嚇、嗯啊，即係莫斯科同新德里係即係老友到就其實都辣慶咗北京咁樣嘅。 許晶，你記唔記得？ 嗯， 即係我唔係話當時啊，1962年冇法子嗌你記得，但係嗰段歷史咧係有張照片啊，係、 嗯、 好過癮嘅。 嚇、啊，點樣咧？ 就喜馬拉雅山大家都知道就高不可攀嘅啦。 係 咁，喜馬拉雅山如果係運輸咧，其實係。山地戰爭的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嗯、 即係你識飛都假， 係、嗯、 你上不到去， 係 咁咧就嗰、那個嗰張相係啲山咧捲窿捲罅，一架直升機 係 飛過嚟，補給， 嗯， 居然係蘇聯打緊仗嗰陣時俾印度嘅。 即係中蘇打緊，中印打緊仗。 中印打緊仗。 哦，就有個蘇聯。 中國點解要退避三舍，打贏咗仲後褪二十公里咧？ 就係因為咁。 即係冇啦，啊彈盡糧絕啦，咁即係 補給又未到啦。 但係蘇聯居然嗰陣時嘅直升機係好高級嘅嘢，先至能夠飛上四五千米。 係。 佢 直升機喎。 直升機一般飛唔到成千米、 啊、 因為嗰啲空氣太稀薄。啊、但係佢有地效啊嘛，水晶係嘛？佢、 嗯、 係、啊、靠地效，佢、 嗯、 地面效應 咁樣貼住飛入嚟，所以嗰張相咧就好有代表性啊！ 係 即係蘇聯，許晶話齋，你中蘇聯盟嗰個條約仲未廢，你唔幫我，仲不由自可，仲要。仲要幫埋 印度 對頭，即係 講唔通咯 啊！唔係講噶啦，做噶啦。 咁當然啦，呢、這個故事同我哋今日開場講個中美蘇個大三角，其實又走唔甩嘅。其實個原理有啲似咩咧？即係美國，即係尤其係即係冷戰爆發之後啦，即係。 我哋所謂嗰個巨人蘇醒，即係其實第一個撻著咗佢嗰個掣，當然係二戰啦，即係重新即係告別咗嗰個門羅主義或者嗰個光榮孤立主義咁樣樣咧，就即係光榮孤立嘅 2.0 啦 ，1.0 就英國版嚟嘅 ，OK 係。 咁但其實佢都幾次即係英國嗰個所謂離岸制衡嚇，或者係即係嗰個離岸嘅政策嘅啫。佢通常就喺個地區度咧就扶植或者支援個老二， 一定啊，一定 支援個老二。 英國佬發明啊嘛，呢招。 咁咧就美國咁，你話喺南亞嗰度咁，當時當然啦，即係英屬印度分治，其實都係初期嘅事啫。咁其實美國就同即係巴基斯坦啊各方面就即係相對係，你見到巴基斯坦其實早期都係嘅，即係好早嘅時候六七十年代啦。當然嗰陣時印巴已經係即係第一次都已經開咗戰㗎啦。咁其實嘅軍備其實都幾大量係美援嚟嘅。咁所以咁印度好自不然啦，咁梗係靠即係蘇聯啦嚇。咁呢個情況就係咁，咁就。所以亦都係即係令到即係中國啊嚇，即係喺即係包括其實當年即係後來啊嚇，即係八九十年代印巴個核武就如箭在弦啦，直到2000年前後不斷核試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印巴都係離唔開即係中美俄，當時俄啦蘇聯界都睇啦，即係都離唔開中美俄嗰個成個大局同埋嗰個技術支援。當然啦，入邊都仲有其他角色嘅，包括呢、這個北韓同呢個巴基斯坦嘅關係，或者伊朗同巴基斯坦嘅關係，咁但係相對冇咁直接嘅。即係其實雖然我哋唔好太想當然，就係因為伊朗係核國家，亦都係伊斯蘭國家。咁啊，呢個巴基斯坦後來都成為一個核國家，亦都係伊斯蘭國家。咁但係其實嗰個伊朗究竟係咪真係有核武，或者去到邊個地步，其實就傳咗好多年嘅啫。有人就認為其實巴基斯坦後來就即係後來居上嘅，甚至冇就喺嗰個即係彈道導彈嘅技術同埋核技術個交換上面，其實主要係邊個支援邊個咧就唔同。咁但係呢度唔詳細講啦。但基本上巴基斯坦同伊朗個教派係即係同一個宗教份屬兩個教派嘅，所以其實佢哋喺個戰略上、安全上，尤其核武上，係咪個互信真係咁高咧？咁呢個其實長期都係一個疑問嚟嘅。 頭先講嗰個核武器嘅三合一。之一就是空軍，空軍咧，前一排冇幾耐，美國派咗一架 B-1B， 就從美國本土出發，經過幾次空中加油，北太平洋一路飛過嚟，從呢個俄羅斯，到呢個日本列島，沖繩列島，一路兜過嚟，都係。類似俄羅斯揾啲白天鵝飛去阿拉斯加咁樣嘅滋味，咁大家話喂，佢真係飛到釣魚島上空喎、啊，咁你無奈何嘅啦，釣魚島而家你控制唔到，就算控制到，唔通你真係打佢咩？即係 B1B 係都幾犀利嘅，佢同呢個圖160係同。即係同一個檔次嘅，即係大家都係叫做可控翼啊，可控後掠翼啊，有台灣係叫做搖翼，叫搖翼機，即係佢嗰個翼係可以調整角度嘅。咁就好在咩咧？佢要高速飛行嗰陣時就將翼收到即係好尖鋭嘅角度，即係好似三角翼咁啦，直頭就係一架咁啊超音速高空。佢如果係起飛嗰陣時，或者係降落嗰陣時，或者係要低空飛行嗰陣時，佢就將個翼打平佢，甚至可以90度，直頭好似螺旋槳機咁樣。咁佢嗰個升力提高幾好，同埋佢嗰個可控性啊，好好噶嘛。咁呢只 B1B 其實叻過白天鵝嘅，因為白天鵝佢教嗰個翼咧只有三個角度嘅啫，平嘅、收嘅、中間就係咁多。但係 B1B 係叫做咩？就等於你揸車自動波咁樣。你拉到幾大嘅油咧？佢就個翼就自動係教到最優嘅角度，鎖定。 即係佢連續性。 咁呢個技術，蘇聯到今天 都冇， 俄羅斯都冇， 都冇， 系 佢米格廿三都系咁噶，都系得三个角度嘅啫。 系 当时个 即系架车咁咯，一二三波， 系 上开四波咁啊。 你战略嘅即系轰炸机个对比就头先即系个名好靓啦吓，即系叫做白天鹅咁样，即系北约就叫佢做Black Jack 吓，海盗旗咁样样吓，咁咧就图一六零吓，即系图波列夫。嘅設計局設計嘅，咁美國嗰個咧就即係 B1B 咧就叫槍騎兵咁樣，咁就係列根嘅遺作嚟嘅，即係我列根時代最，我覺得最即係你可能好代表冷戰高峰嘅，其實就係呢個由即係 B1A 演化出嚟 B1B， 咁但係戰術嘅飛機我哋喺新聞度會見得更多啦，就頭先馬老師提到嘅米格23。同美國同樣出名嘅就係、是，湯哥老師嗰套新戲咧就嚟上啦嚇， 咁 啊 ，Top Gun 第一集咧就賣就賣呢個 F-14 嚇 ，Tomcat 咁啊熊貓咁，咁其實嗰個分別主要就係、是、蘇聯人即係始終係即係俄羅斯做根底啦，或者烏克蘭人做根底啦，咁佢源自於譬如法國啊、德國嗰啲物理學、工程學嘅工架咧，坦白講就離西歐就唔遠嘅，即係成個波希米亞，你見到啲捷克槍、斯洛伐克啲槍幾靚，奧地利啲槍幾靚，你都知咩事。咁但係美國佢後來最大嘅突破咧，始終佢都係電腦大國，即係第一個電腦大國。即係我哋依家啲80後、90後就成日覺得係日本啦，但其實最早期 40年代 啦，用電腦最厲害都係美國。咁頭先馬老師 直情話係因為納粹嗰扎德國科學家過曬美國啊嘛。1934年、1935年到咧，哇！大佬，尤其是嗰啲猶太人或者同啲猶太人 friend 嗰啲科學家，嗱臨走啦。 嗱，呢段歷史小弟就唔係即係十分掌握啦。咁但係好明顯嘅就係、是，佢你話同啲猶太學者同啲德國學者最大嗰個淵源，其實電腦學咧。其實就唔係工程學，係數學嚟嘅。咁所以美國當時喺個數學上嘅大嘅突破咧，就導致到點解好多武器頭先講到哇，米格23又幾型啊，好似 F-14 差唔多樣。咁嗰只白天鵝同人哋嗰只槍騎兵又差唔多樣，但個餡就唔同啦。即係個物理上嘅咧，機械上其實蘇聯唔差嘅。但喺個電腦控制嘅軟件盤算上咧，依家大家都用卡巴斯基啦，係咪？咁但係當時喺個電，主要係嗰個電腦嘅軟件同埋個運算上咧。美國就實在係即係贏， 即係嗰陣時就話成間房都係電腦嚟噶嘛，要成間房。 因為你嗰陣時係燈膽仔啊嘛，係晶體管啊嘛，你點可以細咧？細唔得嚟嘅。 要篤窿噶嘛，我讀大學嗰陣時拎住一張卡，好多個窿嘅，然之後拎去電腦房話要即係你。 嗰啲係機械嘅，嗰啲機械電腦。 唔係，即係呢個 打卡機。 唔係又拆開一句講下啦，就係話，因為咧，其實去到二十世紀尾即係歐洲嗰啲主要嘅科學嘅刊物咧，除咗英文之外，英文梗係最犀利啦。你好多嘅最主要嘅達爾文啊，諸如此類嗰啲，冚唪唥論文都係英文。第二咧就係德文。而嗰個時候咧，美國好多人知嘅，美國嘅第一語言即係最多人用嘅，一定係英文啦。其次第二語言係德文。 係，好似特朗普阿爺嗰時，特朗普阿爺去美國嘅時代啊。 美國人點解開第二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尤其是就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先至咧有啲州啊立例唔准講德文，或者喺公開場合啊，即係以前嗰啲路派都有德文嘅，拆曬落嚟整個，就係因為打德國佬，因為希特拉上台之後。希特拉最初都做過呢個咩噶貪嘅風雲人物噶，係嘛？所以你許晶哥，所以有啲講法就係話，其實佢嗰陣時點解嗰個科學啊、電腦嗰啲咁發達咧，就因為好多德國嘅科學家去到，去到搞到美國佬都係要用德文去睇嘅。你唔識德文，你點睇嗰啲科學期刊咧？係咪先？好啦，講到呢度又要聽歌咯喎，呢只歌葉玉卿唱喎，哇！好耐冇聽過葉玉卿唱歌，假正經喎。 星星，做人何必假惺惺。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19宗输入和5宗本地个案。卫生署表示，在家人营运的屯门爱定商场东亚大药房工作的20岁女子，可能和输入个案有关联。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在疫情记者会说，这宗是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兼职售货员。张竹君说，和女患者同住的爸爸，即是药房老板，初步确诊，他教女儿更早发病，相信是他感染女儿的机会比较大。当局最终又发现，早前确诊曾经在又一城望月楼食午饭的国泰空中服务员，上月27号去过这间药房买嘢，个案可能有关联。政府決定縮短本地個案密切接觸者的強制檢疫期，由21日減至14日，之後可以回家，在家裡自我監察，到第19日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衛生防護中心解釋，考慮到近期檢疫設施容量有很大壓力，變異病毒株 Omicron 的潛伏期在14日之內，諮詢專家之後作出決定。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话，全力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依法办事，严肃跟进湾仔生日派对事件，认为政府要俾市民信心，树立榜样，先至能够上下一心，全力对抗疫情。唐英年表示，香港经济在疫情下受到重创， Omicron 病毒传染极高，政府已经累积近两年防疫抗疫经验，要重新检视和堵塞所有可能出现的漏洞，只有社会同心协力，严格执行防疫抗疫措施，才能够有效对抗疫情，才能够有望短期内通关。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劝喻曾经出席洪慧文生日宴的立法会议员留在家工作，避免外出。新民党回应传媒查询，表示经党团商议后，三名受影响的立法会议员，包括黎栋国、容海恩和陈家佩，将不会出席星期三举行的立法会大会。至于叶刘淑仪和李子敬，将会如常出席会议。另外，民建联表示，曾经出席宴会的立法会议员郭佩凡、林林和郭玲丽决定听从梁君彦建议，星期三倾向不出席大会，改为网上收看直播。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754点，下跌4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00点，下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6，日元115.32，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8，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88美元，卖出1795.58美元。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又为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抗体嘅水平咧，同我哋肠胃入边一啲唔同嘅菌嘅个关系喺边一度？ 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教授： 肠入边嘅细菌咧，有好嘅菌，有坏嘅菌。接种疫苗之后，究竟我哋嘅抗体水平够唔够高咧？或者打完针之后不良反应多与少，都系同我哋呢个肠道嘅微生态主宰我哋免疫力有关系。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诗有阵时会俾人一种好难读嘅印象，加上诺贝尔文学奖嘅咸头，或者就更加会令人敬而远之。但系读新波斯卡嘅诗，绝对会打破呢个黑板印象。 新波斯卡系波兰女诗人，享有诗界莫扎特嘅美誉。1996年夺得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去世。 呢本同诗人同名嘅《新波斯卡诗集》，精选收录咗佢人生各个阶段所写嘅60首诗作。据讲曾经有人问过佢点解发表嘅诗唔多，佢就回答：因为我屋企有个废纸箩。从呢一个回答可以概括出佢诗嘅三个特点：幽默、浅白、正念。新波斯卡擅长以浅白嘅语言，将日常的事物入诗，但是就处处都可以见到不平凡的聪慧，例如这一首《三个最奇怪的词》： 当我说未来这个词，第一音方出即成过去；当我说寂静这个词，我打破了它；当我说无这个词，我在无中生有。 除了可以反复回味的诗，他都有一些对生活的深刻反思，例如这一首《舍利力表》： 尽管人生漫长，但履历表最好简短，简洁精要是必须的，风景由地址取代，摇摆的记忆屈服于无可动摇的日期，所有的爱情只有婚姻可提，所有的子女只有出生的可填，认识你的人比你认识的人重要，旅行要出了国才算，会员资格原因免填，光荣记录不问手段。 批判有力，但是不会刻薄尖酸，诗的最后余韵很浓烈。 此外在附章露出丹尔的照片，重要的是外在形貌，不是听力，反正还有什么好听的，碎纸机嘈杂的声音。 人人都将自己包装求售，追求人家所追求的，放弃自己不想放弃的，将一生浓缩成一张履历表，结果就落得被掉入碎纸机的下场。读过新波斯卡，又会不会令你对诗有所改观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 新波斯卡，作者新波斯卡，由宝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最後一節，今晚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啦，繼續講呢一個合大國五強嘅聯合聲明。 即係雖然佢哋都講，唔好打核戰爭， 係啊， 但係係佢哋嗰個檔次，係咁講嘅啫。 係， 我信得過咧，好似美國、俄羅斯，佢哋手裏邊有好多小型嘅核武， 係， 即係嗰個當量啊，係十噸級嘅當量。同常規炸彈的爆炸力相差無幾嘅啦，同埋即係啲中子彈之類嘅嗰啲，佢可控啊，同埋甚至可調，好過人嘅。我就即係喺理論上我接受，但係事實上你點接受咧？即係一個輕彈，佢可調，即係造成咗以後爆嗰阵时咧，我想佢爆到最大咧，50万吨级别，又得， 系， 所以爆细啲咧，5万吨又得， 唔系，即系讲两个唔同弹，因为同一 唔系同一弹， 可以有得交嘅， 可调啊， 哦，乜即系调， 我调到5000吨都得， 咁干嘅， 系，而且咧过瘾到唔系话俾你听可调，而系射咗出去 先至。 即系射出去飞紧嗰阵时，让子弹飞嗰阵时都可以调。 哇！ 咁嗰度真系有少少，即系叫咩咧？真系真神奇啦！呢样嘢 啊，系啊，我都觉得。 由于佢有咁样嘅核技术， 系 佢个核门槛咧就可以降到好低。 系咪而家系咪几个国家都有嘅咧？即係個五強都有嘅咧，呢種可調控。 五強係咪都有？我唔知道，但係即係據說中國都有。 係 啊，咁但係我相信咧， 美國 中國就講美俄兩家 就一定有。 佢有啲咁樣嘅技術咧， 係 喺某個時刻，佢會壓抑唔到佢使用嘅衝動嘅。壓抑佢使用嘅衝動咧，只不過係你又有，我又有，我就唔用。 係。 即係當你冇嗰陣時咧，我會唔會用咧？嗰個成數就大好多。大家都知道海灣戰爭嗰陣時，由於60萬聯軍喺即係結集準備出發嗰陣時，係結集喺一塊好細嘅地方。大家睇地圖知道啦，伊拉克沙特之間夾一個科威特。科威特細到無倫嘅，幾乎即係一般地圖都睇佢唔到科威特嗰三個字，要寫落海度嘅。咁科威特10几万伊拉克兵，科威特同呢個伊拉克邊境好細嘅地方，又20-30万兵， 哇！逼曬 你想打佢聯軍60万，60万都係結集喺科威特嘅南邊，即係沙特。亦都喺沙特同伊拉克嘅边境，60万大军，所以系好怕大杀伤力武器。 系啊系啊，杀 嗰时伊拉克据说有核弹， 据说， 但系嗰阵时伊拉克有化武， 系 一定嘅， 一定有。 即系你10年以后再打佢揾唔到嗰啲另外一件事，我唔拗。但系嗰阵时一定有，点解咧？两伊战争大家都用， 系用过， 大家都大量用， 系。 唔使錢咁用，咁到91年點可能冇曬咧？ 係， 但係嗰陣時就大家都爆料話：，喂，即係你真係打佢，佢真係咁用化武嘅喎。 係啊， 即係嗰陣時就美國係公開同佢講：，你如果咁用化武，我一定第一秒鐘就滅咗你嘅巴格達，一定用核武，冇人情講。 夷為平地， 講明噶啦，已經 係 即係 薩達姆在外交官那裡收到這個封的時候，當時嚇到瘋了， 是死了啊，沒得打了。 不是，你可以這樣跟我說，喂，你是外交官來的，你說這樣說話他沒有，我是就嗌我傳達呢個俾你咧，即係話你慎用啊！你執生，你唔好玩。 結果 你玩我一定炸你。 係，結果冇用到。 而且嗰陣時核武已經係擺住喺波斯灣，喺軍艦度。 係 話用就用啦，冇得商量。因為嗰度600,000兵，我如果呢個核威脅唔用，幾時用啊？ 係 你一旦用化武，我真係死好多人嘅喎。係唔係講笑？即是我引用这个故事呢，我就思考，如果是有这些这样关头，美国和俄罗斯一定用。而且这两个国家呢，他从来没有保证说不首先使用核武，没有这条。 不是中国是有的，好像。 中国有。 中国有讲到明白，次次都讲的，次次一提到核武的戏就讲这个东西。 1964年讲到家。 是啊是啊。怎么许正？ 咁就第一就中国不似会放棄呢個原則嘅，同埋呢個叫做動態平衡啦，嚇、啊，即係我哋依家抗疫就叫動態清零啦，係咪？但係 新 嘅 核 武器上就一個動態平衡嘅，咁尤其中國點解一個大嘅變數咧？咁就剛才兩節我哋都會即係講到，就係其實中國成個即係用核武，即係核武就係可以上升到一種，我諗唔係淨係戰略嘅，上升到一種戰爭嘅哲學嘅，包括其實今次所謂五常嘅核聲明入邊都有一個戰爭嘅哲學入邊嘅，就係、是、用核武究竟係打唔打得贏啊？咁當然佢哋係有個語境嘅，即係英文就有個 discourse 喺入邊嘅，即 係係咯，三大 當然就係、是。五常，尤其是中美俄之間啦，我冇同你其他國家講啊，咁所以其實當然相對地，我覺得你可以用呢個邏輯去推敲啦，即係面對最大嘅一個又唔可以話軍事啦，但係一個安全上、戰略上嘅一個壓力咧，其實就應該係一啲地區嘅中等強國，又唔可能，幾乎喺政治上唔可能擁有核武嘅，譬如係日本或者比較難嘅，譬如南韓啊呢一類嗰啲，咁當然因為澳洲嘅核潛艇嘅問題，其實嗰個都會成為喺呢個外交學上一個同呢個核常，即係呢個五常嘅核聲明一個相連結嘅一個，咁澳洲咪好符合呢個標準咯，即係一個冇核武嘅地區嘅中等強國，嗱人口就唔算啦，但係澳洲個成個即係軍力其實或者個軍費其實相對地強嘅，尤其佢曾經喺亞太地區係少有地，即係好多人都忘記咗係少有地曾經喺戰後擁有航母常規航母嘅國家咁。咁但係就當然啦，佢嗰個美國賣俾佢美國同英國將會賣俾佢個核潛艇或者核潛艇嘅技術算唔算核武？咁呢個係值得去討論啦嚇。咁但係歸根究底嘅就係譬如頭先提到嗰啲，譬如南韓啊、日本啊等等嘅呢啲，其實佢哋在这个核声明之下，他们长远都有个盘算的，就是个原因就是说，咦，你中俄，起码中美俄之间啦，即是不会即是进行一个核武的战争定成的时候，其实那个所谓核保护伞其实是散到哪一个地步呢？譬如是相关的事件，譬如刚才都提过联想到的，无论是乌克兰、台湾等等，即是其实那个所谓核介入或者核即係壓止嚇核，即係攔阻嘅呢個概念，其實就變到相對就好難存在嘅。當然啦，你如果話唔係嘅，你呢紙聲明都係一紙廢紙嚟嘅啫，我當你係廢話咁樣。咁所以其實實質上呢個聲明係會即係針對邊一啲國家或者地區咧，或者帶嚟個連鎖反應係邊啲咧？咁就遠遠係日出於即係所謂五常以外嘅。 一開始我哋都講咗啦，即係如果按我預見咧，就係針對北韓嘅。咁你揾手指數來數去都冇邊個啊？南亞嗰兩個又咁乖，以色列咧又即係低調，咁即係你仲好高調。 係 喐啲又話：喂，我要攞核武去滅美國。係啊，佢係咁講㗎。啊，所以美國就話：即使我唔驚你啫，有兩個好近你嗰、那個， 我啲驚啊嘛。 嗰啲喺我核保護傘之下嘅， 係 即係美國話 拜登政府都讲咗，佢呢个核武嘅新政策啊，就提到美国从未承诺不率先使用核武器啊嘛。 系啊， 佢解释点解咧？就因为我唔惊啫，即系美国除咗要自卫，我仲要顾啲僆噶，系嘛？因为我系比核保护伞日本，日本先至话嗱， 我唔发展啦。 唔系你唔俾我做噶， 唔难喎，有条件啦。絕對做到啊！ 太多條件啦，要錢有錢，啊、要資料有資料，要技術有技術，特別佢嗰啲火箭，同埋即係一箭幾星嗰啲技術，你話排前三名，我都認為唔會太講太誇張，即係日本係有咁技術嘅，咁翻轉頭我哋講到針對北韓。呢五強佢會點做呢佢都講咗嗱，我呢個宣言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係核不擴散啊嘛。咁你而家你北韓堅持咗咁耐， 係 俾人禁制咗咁耐，但係佢仲係話一定要發展。 係 咁，你做咩扶 fit 咧？除咗禁佢， 係 會唔會最後嘅手段係 炸佢？ 係咯。 我 直头我铲除，我喺佢唔系斩手都得，斩手其实都几好， 系快啲， 即系仲悭， 人命损失少啲啊！ 即系实在唔得咧，佢用干净嘅核武器嚟销毁你嗰啲核设施，同你可能存在嘅核弹，佢都做得到嘅，高温高压啫嘛，冇嘢噶，佢咪將你完全即係喺化學上面中和咗佢咯，係做得到嘅。即係據說美國都漏過俄羅斯同漏過中國話，喂， 一齊喐手 啊！咁樣我哋不如 一齊喐手， 搞掂佢啦， 搞掂呢條細路啊！ 即係大家分啦，你搞呢度，我搞嗰度，係嘛？當然未到呢一步，如果到呢一步咧，佢真係會引起一場戰爭，或者一場移民災，總之即係可免則免啦。嗰個地方又係全世界幾大核國都集中喺呢度，你搞嗰啲嘢，如果即係所以北韓佢嗰個核捆綁佢有嗰個舞台俾佢施展啊嘛， 係佢係個地理上嘅、 我就諗住。幾十年嚟，佢突然一次五強嚟到咁樣宣言咧，係應該有啲實質上嘅東西嘅。 點睇咧，許晶？ 即係第一就係即係中俄又好難接受嘅，即係始終你北韓你用任何即係方式都好啦，包括核武啦，你去威脅美國同佢盟友啦，係嘛？當然係各有利弊啦，佢亦都係。有裹挟即係中俄嘅意味喺度啦，但始終即係造成個壓力都係對美國同佢盟友嘅壓力啊嘛，即係呢個籌碼始終喺即係中俄， 即係佢又唔想失去呢個籌碼。 即係佢個靚仔，我又睇唔到中俄有乜嘢理由係即係。冇啊！咁有個你話佢少不更事又好，你話佢係戰爭狂人又好，咩都好。總之佢用呢樣嘢，咁就你話佢懟住你美國又好，你要挟佢嘅盟友日本或者韓國都好。咁第一就包括日本同韓國，咁佢喺好多外交問題上，包括東澳咁，明明就係外交抵制噶啦，佢都唔會講外交抵制呢四個字出嚟嘅，甚至冇 啱啱 韓國你睇下，無論係譬如習近平嗰次即係大閱兵，即係當時朴槿惠仲未係階下囚啦，一邊就朴槿惠，一邊就係普京，咁點解咧？咁當然有好多原因啦，經濟上各個方面啦，其中一個喺安全上。喂，韓國同美國唔同喎，即係美國即係韓國對於美國嚟講係個棋子嚟嘅啫，韓國對於韓國人嚟講就係佢哋嘅家嚟嘅喎，即係佢一方面佢要攬住美國，喂你撳住佢啊，佢如果佢真係揾核彈炸我，你幫我炸翻佢轉頭啊，但係大佬其實冇意思嘅，即係因為韓國人嚟講，南北韓佢哋嗰種即係同台海兩岸唔同嘅就係、是。韓國人包括好後生，你從來唔覺得北韓人唔係同胞嘅，即係佢哋嗰個單一民族嗰樣嘢係個意念好深，所以唔係韓國點解反美嘅情緒永遠係高過反北韓？其實有個大嘅分別就係佢冇覺得對方唔係同胞嚟嘅，呢個係同台灣最大嘅唔同啊！即係尤其對於日本嘅殖民統治，兩邊都係深互通住，咁所以從呢個角度睇， 可能呢個係因為佢哋陸地又接壤啦。 呢樣好緊要。 我諗好多因素。 台灣又做咗呢個日本殖民地成半個世紀咁滯啦。 咁韓國都一樣啊，都係甲午戰爭之後。 唔係嗰陣時佢未分開兩個嘛，即係都係一個，即係等於德國啫嘛。德國東西德未曾統一之前都係㗎。係，始終大家覺得 係德國。即係我只係用南韓做個例子啫。一方面當然佢即係呢個美韓嗰個安保條約當然係好重要啦。咁同一時間佢唔係太包括由當年即係北京經澳到依家2022年嘅北京經澳，佢都係唔係太得罪北京嘅原因就係即係佢對北韓對佢嚟講係要軟硬兼施噶嘛，即係有人要撳住佢啦，有人又要拉住佢啦咁樣。咁所以咁呢個就變成係即係北京同平壤之間始終一段唔短嘅時間都係弱即弱離啦。咁但係甚至無你見到。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之後，其實反而是拉近了的，甚至乎可能用到一個是所謂紅三代，一個是紅二代的身份，都說哇大家是親戚啊等等這套親暱的說話。始終我多一個籌碼在手裏面就怎樣都是什麼的。當然啦，你說他會不會又只是反咬一口還是怎樣怎樣，這個當然有很多的變數在這裡。但總體來說，我覺得 又不容易中美俄在這個問題上面 又一致地對付北韓。 剩翻少少時間咧，都想總結一下，就係呢五大強嘅宣言，都係良性嘅，想解決呢個核危機嘅問題。 係啊， 而呢個核危機嘅罪魁禍首咧，就唔使諗啦，都係北韓噶啦。你如果係認為即係韓國啲中青年對北韓嗰啲仇恨咧唔係咁深咧， 係 我就 唔知道。 不是不可接受，不可接受，因为你都不要说韩战那阵时候，北韩直头是想灭咗南韩的。 是啊是啊，争了一忽地方仔。 是咪咪剩翻大邱嗰度咯。 系咯，美军登陆。 如果不是联合国帮佢， 已经冇咗啦，南韩 就系冇咗啦。而且最近你从呢个打呢个延平岛等等，到。不斷威脅話要即係萬炮齊轟轟平呢個首爾， 係 即係呢啲都唔係人嘅説話嚟嘅。你作為即係首爾嘅居民，佔咗成南韓嘅五分之二嘅人口，差唔多嗰個大首都圈。你有冇能力咁打一件事？但係如果核彈咧就實實在在嘅。你又一直都喺度揮舞威脅。即係我點可以當你係親 咧？係， 即係雖然你係同文同種，但係唔好唔記得一樣嘢啊！有一句唔係幾好聽嘅説話，話女人最大嘅敵人就係女人。係 啊， 啊，即係呢啲文學性啦。但係即係仲有一句説話咧，話共產黨最大嘅敵人就係共產黨。 哦， 冇無他㗎。你毛澤東咁樣搞林彪，咁樣搞劉少奇，都係即係不遺餘力咁搞㗎。你有乜理由即係劉少奇同毛泽东即系咁亲密，而且系毛泽东思想系你捧出嚟嘅，居然你整死佢整得咁凄惨，系嘛？咁如果讲呢个北韩人同南韩人系最大嘅仇敌，呢个系历史嚟嘅，唔系我哋想象噶。所以不可想象话你呢头美国佬系救咗你条国家嘅命，而且而家仲攞呢个核保护伞罩住你，你反而即系讨厌佢，讨厌个北韩呢啲。 咁但系又某个程度对一啲南韩后生仔又系事实嚟嘅。 不过理解 啊，不过呢个难理解啊，马鼎盛啊。好，咁啊，听晚咧就阿飞哥请嚟张家伟同埋张文炳啊，就悼念阿张友兴议员。可能你阿许晶都识噶。 我都聽過， 你聽過。好啦，咁最後一隻歌，李國祥唱嘅《愛在地球毀滅時》，唔好啩，唔好地球毀滅啩。 唔係，即係攞個名啫。 好，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多謝曬。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原是无时并没尽头，没有依附现在过去或以后，即使这躯壳有一朝化尽尘垢，仍能跟你前面与远。 皱，霓虹上有树，洒得多撇脱，长向天地万物作最后告别，分不清季节，这冰冷四月，眼前的世界景色凄迷决绝，找一把细雪放于手灼热，但愿不再怕北风心寒炽烈，紧紧拥抱你再一次吻别，我们不要说再见，免得心更酸。没有依附现在过去或以后，即使这躯壳有一朝化像尘垢，仍能跟你缠绵于宇宙。霓虹上有雪，洒得多撇脱，长向天地万物作最后告别，分不清季节，这冰冷四月，眼前的世界景色凄迷决绝，找一把细雪放于手灼热，但愿不再怕北风心何炽烈，深深的爱过永不会泯灭，过渡千世百劫都不能间断。